三副苦薯片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了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平底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秦昊发表完长篇大论，童心第一次有了想和他聊天的欲望。你刚才说，咖啡馆里十个人有八个在谈创业，我想知道，另外那两个人在谈论什么？童心发现，这个生活在体制内的人，只要放下架子，撕去面具，也有着不让人讨厌的一面。另外两个人在谈论电影、剧本、IP。这些人比谈创业的更讨厌。这群人正在污染我们的视听。露鲜肉、拼明星、炫技术、吹牛皮，是目前我们影视市场的四大特点。他们每天都在谈论明星档期啊、数据趋势啊、发行渠道啊，唯独没人静下心来思考他们的电影讲一个什么故事。你看，现在的电影剧本创作灵感往往不来自于编剧，而是由投资人设定方向，导演呢列出大纲，最后请一群廉价写手进行流水线生产，是导演瞎拍，观众瞎看，一切以票房数据为最终评判。有票房的，那就是好电影。在这种生态环境下，导演盲目复制，观众盲目追星，然后一起沉沦。我们的精神生活呀，正在一股无法遏制的恶俗当中糜烂。童心像是找到了知己，连忙附和着。秦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们的电影缺少文化输出，和我们的大国文化格格不入。每年奥斯卡颁奖礼，好多电影人都是去蹭红毯的。秦昊尴尬地发现，只有童心 在听自己讲话，其他人都忙着逗孩子玩手机。接下来是一阵沉默。男人们实在没什么好交流的，好在还有孩子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们解救了三个无聊的男人。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孩子，扮鬼脸儿，做游戏，说糗事。包厢里又是一副热闹和谐的画面。陈飞扬挪了挪椅子，把手搭在赵腾飞的肩膀上，一副醉眼朦胧的样子。 兄弟，现在跟他怎么样啊？ 哎，还好，给人打工不会太差，也不会太好。 我说，不如意就回来，我永远都记得咱们一起创业的日子。 你当初临阵脱逃时，我恨过你， 但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。兄弟，我记得你为公司做出的贡献，公司永远有一个职位给你留着。我们今年完成了 C 轮融资，估值50亿，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，明年就可以上市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工资多少你自己说。 谢谢兄弟，不用了，我在这家公司干得挺好。 赵腾飞感到五味杂陈，是该感谢陈飞扬的长情，还是该感叹自己命运不济？他下意识地选择了拒绝，这是捍卫尊严的唯一方法。秦昊说：“ 腾飞啊，照我说，你应该回义城。 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在义城的资源吗？你看，你叔叔在义城市当市长，你回义城，要不了几年就能混个副处。你呀，守着一座矿山，非要在山脚下卖水，何苦呢？” 赵腾飞突然站了起来：“ 兄弟们，我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为我操心呢。哎，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回义城啊？又为什么非要去你陈飞扬的公司呢？” 赵腾飞说着，对嘴儿吹下一瓶啤酒，晃晃悠悠地看着他们。童心担心赵腾飞再说出什么胡话来。 腾飞，你神经病啊，大家不都是为你好吗？ 赵腾飞醉眼迷离地瞅着大家。 啊，好，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 可你们为什么要为我好啊？ 我想出来了，因为你们混好了，我没混好，你们怕我拖了兄弟们的后腿，是不是？ 秦昊说：“ 腾飞，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谁不希望自己兄弟好啊？”秦处长，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，三年不见，你出个门都带秘书了，以后去你办公室喝茶估计都得预约，是吧？还有你陈总，陈 CEO， 你现在是商界新贵，马上要去纳斯达克敲钟了。可我告诉你们，我过得很好，我刚刚买了140平米的大房子，没问我爸要一分钱，也没问你们借一分钱，是我和童心一分一分赚来的， 是我们一分一分省来的。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踏实，我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。童心，来，你告诉他们，咱们幸福不？ 赵腾飞耷拉着脑袋，揽住童心的脖子。童心把赵腾飞摁在椅子上。 神经病啊你！大家好不容易聚一次，你说这些没味儿的干嘛？ 老炮，你告诉他们，咱们幸福不幸福？ 赵腾飞重复着这句话。聚会终于在孩子们的啼哭声中结束了，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聚会了。原以为会收获羡慕的目光和真诚的祝福，但谈话并没有按照童心预想的路径展开。他们没说要去看看他的新房子，连房子的价格也没人问。童心开车行驶在高速路上，赵腾飞在副驾上睡着了。深秋的都城月明风清，高楼里的灯光像孔明灯一样飘在空中。电台里传来汪峰的歌声，那首歇斯底里的存在在车厢里回荡，孤独像月光一样洒下来，包裹着童心的车，爬上童心的手臂、脸庞，最后停留在童心的眼睛里，直到车子在小区门口停下来，童心才从歌声中走出来。赵腾飞已经醒来，他同样感到孤独。电梯里，赵腾飞拥童心入怀，脑袋紧贴在童心的脖子上。电梯门打开的前一秒，赵腾飞亲吻童心的额头。 老婆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赵腾飞和童心相拥着推开了家门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满大街都是移动资讯 APP 广告。过去的八个月，赵腾飞带领的研发团队没日没夜地趴在办公室里奋战。赵腾飞并不清楚，在另一些写字楼里，有很多人也在干着同样的工作。他们看对了方向，也做好了产品，却无法掌握竞争对手的动向。产品上线的前两个月，用户数据直线上升，但随着互联网巨头的杀入，他们的用户数趋于平稳，最后不增反降。 腾飞啊，很遗憾，基于目前的用户数据和对未来竞争形势的判断，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项目。 当总裁戴夫向赵腾飞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，赵腾飞并不觉得意外。 抱歉，是我没有做好。 这个时候赵腾飞除了抱歉还能说点什么呢？ 腾飞，你们已经足够努力了。事实上 当我知道几家网络巨头都在研发移动资讯产品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希望不大了。 戴夫点着烟，深吸了一口，然后看着一道青烟在眼前慢慢飘散。 如果我们能早一点上线，也许就可以避开他们的围剿。赵腾飞还在自责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早上线半年，就可以沉淀下了一批忠实用户。但商场上没有如果，互联网的世界没有秘密可言，我们看好的地方别人也能看到，到最后拼的还是资本。 如果我们不那么强调用户体验，早一点上线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 无论怎么说，一个产品失败，赵腾飞这个产品经理都难辞其咎。 不要太自责了，作为产品经理，你没做错什么。竞争对手的产品并不比我们优秀，都是大同小异。不是所有的好产品都可以成功，需要天时地利，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 戴夫摁灭手中的烟，双手刺进他浓密的头发里，然后交叉置于脑后，目光停留在天花板上。赵腾飞能感受到戴夫的无奈和失望，再让他来安慰自己，实在有些残酷。自己付出的是八个月的心血，而戴夫撒出去的可是几个亿的广告费。不管怎么说，产品失败了，我都感到很抱歉。赵腾飞起身告辞。 成败乃兵家常事，你先休息一段时间，随后我们再研究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新项目可以做。 戴夫没有起身握手，只是冲赵腾飞摆了摆手。公司启动了很多这样的孵化项目，移动资讯项目只是其中一个。对公司而言，这个项目的失败不过是死了一只小白鼠，但对赵腾飞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。这是他在职场上得到的第一个机会，赵腾飞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也曾有过很多美好的想象，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。 腾飞，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，项目能否成功并不是你所能决定的。 当赵腾飞把项目失败的消息告诉童心时，童心显得漫不经心地安慰他。听童心这么说，赵腾飞有些不悦。 你知道这个项目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吗？ 什么？ 我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机会。这机会非常难得，不是所有的总裁都愿意把项目交给一个新人。如果项目成功，我会得到提拔，会拿到一份价值不菲的公司股票，那些股票足够我们还清房贷，实现财务自由。这么好的机会竟然让我给搞砸了。 赵腾飞弯下腰，双手捂着脸，陷入悲伤之中。童心问： 那 还不至于丢工作吧？这个问题让赵腾飞火冒三丈。这个时候童心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呢？这是赵腾飞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。项目叫停以后，研发小组随即解散，团队里的人被安排到各个部门，只有赵腾飞这个项目负责人悬而未决。 会，为什么不会啊？项目失败了，难道还要让公司奖励我？公司凭什么要继续供养一个失败的产品经理？ 赵腾飞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，他还想再冲童心叫嚷几句，但多多的啼哭把童心唤走了。随后的一个月，赵腾飞每天依旧按时上班，但无事可做，只能打开电脑浏览新闻。渐渐的，赵腾飞发现了一些变化。电梯里遇见戴夫，他不再微笑，只是板着脸点一下头。同事们不再叫他赵总，又开始亲切地叫他腾飞。前台姑娘和他打招呼也不像之前那样热情了。赵腾飞明白，自己应该主动向公司提出辞职。大多数项目失败的负责人都是这样的结局。但是眼下，赵腾飞还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因为一旦辞职，每个月上万元的房贷就会没有着落。在找到出路之前，赵腾飞打算先赖在这里。如果说上一次创业失败是迫不得已的个人选择，那么这次项目失败则是一次市场竞争的惨败。在强大的市场和资本面前，赵腾飞看到了个人的渺小。这个世界不是他能左右的，连戴夫那样的大人物也左右不了。互联网领域有太多的未知因素，太多的不可控。赵腾飞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绝望。坐在工位上发呆的时候，赵腾飞会想起爸爸给他的人生建议，回一城做公务员。也许爸爸是对的，每个人的奋斗都是为了活得更体面，为了得到周围人的认可。至于这种体面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，人们的认可以何种理由存在，其实并不重要。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在赵腾飞心里发芽，回忆城去，那里有一些可预期的东西在等着他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